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翻翻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唉，土伯。唉，今日咧就冇办法，要短啲啊，因为小弟咧就有啲抱恙，系嘛？ 即系全花生才最佳 anchor 抱恙嘅几大几？ 唔系啊，屌！即系琴晚即系。 哇！你真系揾日入十四日啦，一个月医院，我咪花生才咪即系排名大啲。 系我唔知啊，屌！即系总之，琴晚就系、是，唉，唔知系咪食错嘢啊？食啊食到笑骑骑啊，屙到肥哩肥嚟啊！屌！唉，真系所以冇办法，即系我 多谢萧生， 唔系咁咩？我佢又冇事嘅，但系我唔知道食啲圣旨好似唔系好熟啊。 屌，你冇话你出佢，你肠胃渣过佢，真系。 喂，好啦，喂，翻嚟喂正经啦，唉，喂，上个礼拜咧就呢个民主党啦，即系毫无意外啦，就选主席啦，咁啊，即系阿四方。系嘛，即系好整以下，又去到最 last minute 咧，先至去即系去参选。我谂佢自己本身都好有咩啦，好有把握啦，系咪？ 但系都亦几认真 啊！ 即系佢 唔系因为佢 逐个打电话去噶，有电话录音噶， 打埋电话俾新民主同盟嘅人咯。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即系除咗新民主同盟嗰个戆居之外咧，就系咪中央秘书处？俾曬所有嘅會員嘅電話，所有候選人嘅，即係你唔可以淨係而家現時嘅主席先打得噶嘛？其他即係同你 compete 嘅即係候選人都應該有嗰啲電話可以 access 到噶嘛？係咪理論上？ 唔係咁，佢嗰啲真係吹票啊 嚇，係咯， 即係佢吹票吹到好似區議會咁樣樣喎。 喂，但又未聽過歐樂軒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喎。喂，佢話算 定係佢唔識做啊？ 佢點會唔識做？大佬拿住本電話簿咁揦口嘅嘢， 定還是佢自己本身都係捧住輸嘅心態去做咧？ 捧住做場 show， 等民主黨有呢個競爭性選舉咁。 喂，但如果咁樣嘅話，就等於阿周新佢成日喺麥後嗰度講話，其實呢個係場 show 嚟嘅啫，即係歐樂軒、羅建熙夾埋阿四方，大家一齊喺度做場戲，話俾人聽，喂，真係準備交棒啦，不過未接得住咁解。 真係，唔係你話時話，我真係睇完之後咧，歐樂軒咧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点解大前个礼拜咧，差唔多系，有篇咩参选宣言嘅物体，咁啊 ，Anthony 你都 post 咗嗰段嘢出嚟啦。虽然佢冇写参选宣言，喂，我都睇唔到。究竟如果你做主席嘅时候，How can you make a difference？ 唔系佢主要佢讲嗰样嘢咧，就系 inspire by 呢个即系咩嘅，就是、太阳花学运嘅， 唔系雨伞运动啊？ 唔系嗱，因为嗱你太阳花学运咧就楞到落去，即系呢个国民党就溃诶，即系其实咩啦，就溃败啦，系咪？咁啊，即系搞到即系其实即系兵败如山倒，咁即系。即系以此为鉴，系咪？咁民主党系咪会即系有灭党之机咧？咁样样，你完全即系 跌死佢啊！仆街， 系嘛？完全佢又即系其实好似冇嗰个即系意识去争取一啲年青人嘅选票，系嘛？即系佢可能佢对自己本身过往做法就系话，即系对地区拉选票啊，即系嗰啲已经系空有成竹啦，已经系冇谂住去即系去开拓啲新票。但系问题系佢哋自己本身，当然佢又搞啲新媒体，即系好似佢自己本身搞个创媒部啦，又抌咗啲钱落去啦，咁样样。咁啊，嗰样嘢都唔够啊，即系。 但我真系要问欧乐轩一个问题咯。如果你出嚟竞争嘅时候，咁你个纲领系点先？点可以令到即系民主党系唔会重蹈覆辙，好似国民党咁大败先？我睇唔到啊，我睇唔到你有任何纲领嘅，即系相对小弟吓，仲系少壮派嘅时候。因为九八年嘅时候，我真系写一篇几千字嘅文出嚟。系即系 几千字有冇人睇晒，大佬你 point 方 唔紧要，但系我有几句重点嘅口号嘛，因为嗰阵时阿刘世良帮我捽噶嘛，即系走基层路线啦，呢个系个最重要纲领。点解要走基层路线啊？香港嘅贫富悬殊啊，官商勾结嘅问题啊，咁样咁嗰啲我 系 有完全有 analysis 嘅，即系你话抗争为主，沟通为次，就系我问自己个问题，就系你点样睇中国啊？点样睇中国对香港治港嘅政策啊？而我哋点样去回应啊？喂，咁阿哥你要做主席？你都要有一套纲领出嚟噶，系嘛？ 喂，佢你讲到套以前，好似以前咧， 喂，抗争为主，沟通为次，系一个纲领嚟噶嘛？ 系 嘛？议会嘅工作服应于群众运动，亦都系一个纲领嚟噶嘛？ 系 嗯，咦，即系等于以前阿老萧，即系呢个迷米老萧，佢就成日走去讲紧，喂，你作为一个政党，你呢一个政党嘅时候，喂，你要问嘅嗰几个问题嘛，第一中港关系，第二样嘢香港嘅经济政策系如何啊嘛， 阶级矛盾啦， 系啊，第三就系你所讲阶级矛盾啦，系咯， 跟住可能就系你嗰、那个即系。斗争嘅方法啦，所谓抗争嘅手法啦、 嗯， 喂，你啲嘢你要列出嚟噶，你要分析现状民主党系乜嘢，而家系点个问题喺边度？我认为有咩 alternatives， 系咪好 structural 咁样讲啦？系咪？我有咩 alternatives？ 点解我拣呢个 alternatives 唔拣嗰个 alternatives？、 嗯、 你要噏出嚟嘅，欧乐轩，即系你唔系话我参选就代表我对民主党不满，跟住即系做场 show 陪啲大佬玩下。就话我有新生代得噶，大哥。 嗯 嗯， 即使你输都好啊，输都好好睇睇啊。即系话你再一次引证民主党唔接受你条路线嘛。老实讲，讲时讲，话时话，你抄翻我以前写嗰啲一样啦。 系 吓， 我起草，陈国梁执过，刘世良最后帮我捽嗰啲题。啊、改几个字咁样，喂，嗰份 O K 噶，适用于民主党今日嘅，即系几多年前啊？十、六年前。 屌，咁佢早啲揾你做咩啦？做顾问啦。 我叫佢揾翻嗰份嘢出嚟噶。我话嗰阵时候敢言有登嗰篇嘢嘛，虽然系简短版，系咪？你 base on 嗰份嘢，即系再捽佢就得噶啦。哇， 行言做嘅就话，其实即系见到你份嘢咁辣，大佬。 唔系咁，但系佢自己本身 咁，你都要 sharp， 比较 sharp 少少。系，喂，你要同人哋斗嘅时候，你要人哋。将你成为另一个选项嘅时候，咁、当然啦，我唔 update 咧，就系你应该讲翻雨伞运动啦，讲翻而家嘅群众啦，讲翻民主党而家嘅支持度啦，嚟 base on 喺呢个基础里边即系捽噶嘛，咁我唔 update， 咁你咪帮手 update 一下佢咯，但系我嘅纲领，我认为到今日都仍然系生效噶， 系 三大纲领系嘛，抗争为主。溝通維持，即係對住阿爺啊， 係 嚇、走基層嘅路線， 對住香港社會啦， 係嘛，即係社會民主主義啦，即係再左翼理論啦，係咪？再加嘅就係你嘅議會工作，即係要同群眾運動係相配合嘅、有互動嘅， 係 嚇、即係你要需要議會抗爭啦。簡單嚟講句就係、同埋而家嘅用語就係叫做， 同埋我唔知啦，有一樣嘢 expect 唔到嘅就係其實佢既然佢哋自己本身今次咁具競爭性啦，咁佢哋自己本身都要接受一啲即係黨員嘅質詢噶嘛，即係好似 con 手咁樣噶嘛，即係以前即係學生會啊嗰啲啦，係咪？咁佢自己本身喂。嗱，因为其实阿欧轩咧，佢自己亦都即系写过就系话啦，啊，即系应该即系民主党咧，就应该以即系香港人作为主体出发，中共种种破坏即系本应享有嘅社会制度所怀，即系唔应该咧再拘泥于大中华与否嘅争论上面。咁啊，即系呢个又系所谓嘅大中华情意结啦。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即系民主党嘅主张就同主要嘅市民咧，即系已经系即系越走越远啦。喂，既然你觉得有咁多嘢系同即系一啲。即系大佬啦，大佬派即系 呢句说话里边啊，有咁多嘅含义喺度。 系， 其实你应该写到成千二千字出嚟、喂，你话而家系应该以香港人作为主体出发，简单嚟讲，呢个一个本土派嘅思维啦。 系啊， 由呢一个香港人优先啊，即系 系啊， 范国威噏嗰套嘢 啊， 作为起点啊嘛。 系啊， 系咪唔明白争取民主嘅市民嘅真正所想？咁点样唔明白香港市民嘅真正所想啊？ 唔系，起码我 expect 系即系有一个即系。吓、拳拳到肉嘅一个辩论啦，但系好似似乎又冇乜、即系最后屘，即系起码我唔见有人报先啦，系咪？ 唔系咁，你有冇 list out 老共即系点样破坏香港嗰个嘅社会制度嘅所作所为啊？ 系， 系咪唔再拘泥于咩叫唔再拘泥于大中华先？即系你系咪想讲紧话唔需要有中国视野嘅？ 系， 点解唔需要有工作视野？中国视野啊？ 系， 喂，你要解释嘅，即系你讲， 我谂呢样嘢， 即系你唔可以学咗勾搭咁噶，大佬，即系咁几句口号，几个 terms， 唔系呢样嘢要 clarify 得好清楚啦。 唔系啊，你佢都系读书人啦，佢都读紧硕士噶，即系我知佢跟马岳噶嘛。喂，你做 research， 我哋会问嘅就系一个叫 operational definition， 系， 即系操作嘅定义系点样？ 嗯， 嗰样嘢好重要噶嘛，阿哥，你话我唔再即系再拘泥大中华咩叫大中华啊？大哥，系咪唔需要睇中国啊？ 系啊， 点样唔睇中国啊？系咪有咩制度？我而家系俾人蚕食紧啊！咁你呢十样嘢出嚟啦，包括我哋啲水费贵咗啊，包括我哋嘅自由 港通啦， 攞咗我哋嗰个嘅日常嘅生活嗰个嘅购买嗰啲啊，变晒药房啊、金铺咁，你要 list 呢啲嘢出嚟嘅，大哥，系嘛？喂。 咁你点样选主席啊，大哥？佢几多票啊？ 33票。 屌，混搞佢， 系嘛？ 即系我唔系想批评佢，而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有建设性嘅竞争性选举， 系 be serious， 系即系佢自己本身都冇 not serious enough， 都冇尽力。系嘛？ 唔系佢嘅心态就类似何俊仁选特首咁样嘅，咁反正 喂何俊仁选特首啊，勾下勾下都写一扎嘢出嚟教应该点搞啊？系嘛？虽然嗰啲嘢都系乱噏一通，即系唔系真系认真做 research， 唔系 真系唔系配合你嗰个。 唔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嘅 point 就系话要冲击啊嘛，即系等于系要冲击，即系呢个即系。 喂，冲击都有料先冲击嘅大哥。 系啦。即系你要你起码要喂你冲击嗰个意义在于，即系你冲击完之后，大家觉得系即系成个竞即系个选举制度不公，即系有啲乜嘢咧？其实你系即系带啲新思维入嚟，喂，但系问 题我睇唔到你嘅新思维系咩咯？你不断喺度反问嘅时候，人哋话你，人哋就会问：咁你即系乜嘢啊？ 系， 嗯 ，Who are you？ 系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How to do？ 喂，你要答呢啲问题噶嘛？即系如果我做主席嘅时候，我将民主党点样定位？ 系 啊。 是咪？ 嗯， 我会具体化，我会做啲乜乜春春 吓， 喺年青工作嗰度点样做法？系、 嗯、 嘛、哦？我嘅成个党嘅路线系咪要全面调整？嗯、好啦，你讲抗争啦，咁你系咪带群众去冲击？即系现有嘅制度，点、 嗯、 样冲击法？推唔推铁马？ 嗯 嗯， 打唔打烂立法会玻璃？嗱，你有界线位都要有。 得佢睇啊，你觉得系？ 佢根本啱 咩都冇， 大佬， 即系冇考。 点样投你啊，大哥？你做完之后，你仲未谂啊？ 即系 我万一俾你当选主席，我咁点算啊？嗰时候先度啊 ？Just because you are 少壮派， 走嚟走嚟问阿索罗 B 啊， 山埃嚟嘅仆街， 走嚟问我啊，大佬， 死快啲， 系嘛？ 唔系嗱，佢仲有一个 point 嘅，就系话其实咧，即系而家好多即系主要政党咧，都系以立法会即系议员嘅身份去做党主席啦，咁样样。喂，咁其实系咪有另一个可能性，就系即系非立法院系啦？ 好难，你问我个谂法就系咧，即系其实阿郁敏嗰阵时候啱组社民联嘅时候，第一句。第一届已经同我讲啦，就系要做立法会，即系做主席啊嘛。咁我都唔系立法会议员，我点做主席啊，大哥？ 嗯， 我真系好老实咁讲。喂，香港嘅政治生态就系咁噶啦。你唔系立法会议员，系真系好难做得到主席噶。因为所有具体嘅政见嘅发表嘅场所，都喺立法会为重心噶嘛。 嗯， 一嚟，咪二嚟，其实立法会议员嘅，唔系即系立法会嘅议席咧，就等于即系其实系即系嗱，好似中共咁样样咧，即系你作为总书记。你唔可以冇呢个军委主席㗎嘛。啊、即係军委主席系即系嗰样嘢呢其实系一个最大嘅 banning point。即系大陆嘅军委主席就等于你呢个立法会主席啦。即系你做一个国家主席而冇军委主席嘅身份呢 即系橡皮图章。 系啦。嗯、即系 你一唔听话嘅时候喂你都指挥唔到你个立法会党团点投票啦系咪即系你指挥唔到枪啦。即系个枪口向边边啊。最后咪向住自己。 佢又举过个例子即系好似袁黎人民力量嘅袁黎明啊或者呢个公民党嘅余若薇咁样喂佢哋都唔系立法会员。 余若薇都差咗好多啦。唔好讲袁黎明啦。 嗯。 系 啊。 嗯。 你有冇发觉啊争好远噶啦！如果你喺香港嘅政治生态里边，党魁或者党团入边嘅所谓嘅党魁，同呢一个嘅党主席系密不可分 的。 系、嗯、而背后嘅基础就系你话俾人听，你有自己嘅选民基础啊嘛。 嗯， 就系你所谓有军队喺后边啊嘛。 系 啊， 呢个系必不可少嘅。 嗯， 所以就算我今日喺民主党都好，我点同你争做主席啊？虽然我噏到嗰套纲领出嚟、 嗯， 喂，你 command 唔到 control 噶，你 direct 唔到人噶。 嗯，有票先有位，有位先有咪， 有咪先至有机会去竞选做即系曾经一度系即系全香港最大民主党派反对党派嘅主席。 嗯 ，otherwise you are nothing、 啊。咪都好紧要， 俾你做咩用啊？ 吓、 啊哦，送个位俾你做咩捻嘢用啊？ 喂，唔系好似当年啊，郁敏炮打你个， 冇错啦，俾捻咗个位做点啊 ？Command control 咩？听你 direction 咩？肯坐低同你讨论咩？ 嗯， 佢唔开会咁点啊？ 因为佢有影响群众嘅能力啊嘛，而你冇，系嘛？你亦都冇你自己地盘，即系你啊，你就算系啊刘家雄咁样样，佢自己本身衰衰地，佢都叫做系有个专栏啦，亦都有自己有自己嘅节目啊，系咪？咁呢样又紧要喎， 好过冇。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相比较嚟讲，个袁黎明就冇专栏。 喂，好简单啫，立法会通过个法案，政府嘅官员要游说，同、嗯、你呢、這个政党要 bargain， 佢知你有例如 民主党咁吓，五六票啦，而家好似系嘛，五六票喺手。喂，我揾你个主席倾完之后都冇 Q 用噶，你嗰五六条友咪听你讲噶？ 唔知噶， 咪系咯。咁我点解唔直接问嗰啲立法会员啊？ 嗯 嗯， 点解我唔直接问卿姐啊？我点解唔揾何俊仁、涂谨申啊、黄碧云啊、单仲佳啊？ 嗯， 系咪？我揾你个主席托啊？ 嗯， 你都 command 唔到佢嘅 control 啊！你唔可以叫佢投赞成或者唔投赞成，或者你根本你完全都唔熟嗰个法案啊！究竟有咩可以同政府 bargain 啊？ 嗯， 托咩做个主席嚟？得个名噶咋？ 嗯， 不过好奇怪一样嘢，刘慧卿只系攞得171票，即系赢26票赢胡志伟。 系， 喂，呢、這个我觉得系对民主党嚟讲咧，内部都一个警号嘅。 嗯， 点解赢得咁少咧？反对票、抗议票嗰啲系， 但系点解会点解系要大比数赢先至冇问题咧？如果咁样嘅话， 唔系啊，而系你对住唔好话得罪胡志伟，你对住胡志伟，都系咁嘅结果。 嗯， 系 胡志伟唔系一个好惨嘅人嚟嘅，你唔会想象得到佢系民主党嘅主席嚟。 唔系佢个角色可能就是平衡咯，即系如果佢真系做到嘅话，即系叫做系一个好好人嘅一个主席。 但根据欧乐轩嗰个讲法，阿胡志伟其实就系睇到阿欧乐轩嘅嗰一篇咁嘅参选感言，觉得系啦，就觉得有需要改革，所以佢就走咗出嚟。 咁但系 even 阿胡志伟佢都冇一啲实质内容噶。 冇噶，大家好似 你信我啦咁样啊， 我真系咁样嘅啫。 我做咗主席之后，我会比佢好咁样，咁 啊 啊！ 但呢句真系令人好惊讶啊，大佬！而家民主党啲选举内部吓 吓 咁 Q 斗嚟嘅真。 但系你谂下胡志伟系个咩人？2012年佢系俾阿达达打到毫无还手之力，然后仲要你帮佢解围嗰只嚟嘅。 屌！我真系我唔应该帮佢解围，应该打落脚。 冇啊！你帮佢解围，咪搞同我要投达达咯？ 我边度有帮佢解围啊？唉、哎，真系。 唔系咁，你嗰阵时话咩嘛？咩叫做边个系你同路？ 边个系主次？ 系啦， 我话分开主次嘅矛盾，主次嘅敌人 系啊。咁啊，即系 民建联就唔系我嘅同路人啦，工联会就唔系我同路人啦，谢伟俊就唔系我同路人。 系啦，跟住就完咗啦，你 系。 喂，其实你讲开工联会啊，即系其实有一样嘢咧，即系我都值得注意嘅，即系尤其系而家后占领之后啦，系咪？咁后占领之后咧，工联会咧，琴日咧，即系有两位仁兄啦，一位就系吴秋北啦，系嘛，接受呢个商台嘅访问，就系话，即系社会就应该放弃一啲即系叫做系激进嘅年青人，放弃嗰啲占领嘅人。哇，呢个真系要屌一屌啊，大佬问。 点样放弃啊？杀咗佢啊？送入集中营啊？ 乜？你问题就系话你 simplify 一个问题啊？即系你要知道就系话，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中大咧有两个学者咪即系做过，即系叫做系金钟咧嗰个人口普查嘅，差唔多叫做系。 哦，系啊， 即系大概好似做咗900多个，即系呢个叫做问卷访问啦。咁其实你见到就系话，喂，青少年唔系话系绝大多数嘅。即系青少年同埋一啲在职人士，即系26至40岁嗰扎咧，其实差唔多各占40%嘅。 唔系，同埋你唔好将佢咧 narrow down 成为咧系一个青少年嘅问题 啊。 即系你狭隘咗佢，你以为嗰啲僆仔走出嚟系对个经济环境或者系社会嗰个民生不满系走出嚟咩？唔单止系咁，而系佢连结到背后嘅政治啊嘛，嘅制度啊嘛，睇唔到个未来啊嘛。 啊， 你连真普选都冇。咁我唔走出嚟，咁我仲有一世流流长，我仲有几廿年喺香港嘅， 系啊， 我点算啊？ 嗯， 喂，你咪即系将个问题 simplify 咗佢，将佢简化咗佢，收窄佢，所以唔系政府咪提出个政策咯，搞多啲冇会啊嘛？ 呢个咪反映咗之前咧，读媒有一篇文章就系讲紧共产党点样解决问题嗰个思维啊嘛，就 系 不断咁样圈边啲系敌人，边啲系朋友啊嘛。而家吴秋北咁样做， 梁振英嘅即系个斗争想法都系咁样。 系啊， 你将个复杂嘅问题简单化咗佢，氹自己开心喺度自己打飞机用乜嘢啊？用乜嘢可以？因为你认为即系青少年。是个人有自己个人的前途问题、走出来走上街头其实不是。一定不是啦。 其 实现在的环境就是我们被人呃了十几年嘛，回归之后、足足呃了17年、你还返啲民主俾我哋，有咩叫真普选啊？大佬你联合声明又可以唔理，屌基本法又可以唔理。跟住一次又一次咁人大释法。 跟住你当我哋留嘅香港人， 冇佢当英国佬留嘅添。 嗯，唔系咁，你另外就系唔净止佢啦。其实阿边个阿呢个郑郑耀堂，佢咁佢亦都咁讲啦。其实就系话，哇，即系阿梁振英咧，即系而家咧，中央对佢信任啊，信任到不得了，系嘛？即系嗱，呢、這个你又见到个问题啦，就系话你而家究竟其实呢个工联会佢嗰个 political judgment 啊，即系其实你系佢系 buy 佢系买咗落去，即系中央其实系 even 系即系后占领都好啊。即系其实都会撑到底，似乎系即系撑呢个即系阿梁振英撑到底。 有一个说法啊嘛，就系话如果你香港人越摆硬同阿爷对抗嘅时候咧，对梁振英系越有着数嘅，因为佢需要一个咁嘅友咧，一个强硬性嘅人物。第一从运动嘅角度嚟讲咧，即系佢因为佢搞运动出家嘅共产党就话，哇！你运动一起嚟，你一提出任何意见嘅话，我就要满足你嘅要求 ，satisfy 你嘅诉求嘅话，我咪好唔得点。 嗯， 你一次一次嚟噶咯。23条嚟嗰一镬啦，反国教嚟嗰镬，呢次我一定唔 back 得， 嗯， 系嘛？嗰三次加埋今次啦，头嗰两次董建华，第二次啱啱梁振英上台嘅时候，已经发觉咧佢权威咧系受到好大影响。 系， 喂，如果你再嚟一镬嘅话，咁你喺当权者嘅角度啊，你未必同意，就系我唔可以让你一次，因为你会有下一次。 嗯， 系。 呢、這个系纯粹从运动的角度嚟讲。第二就系以习近平而家咁样嘅姿态、咁嘅强硬嘅作风， 系， 嗯， 佢只系会继续依赖呢一个嘅梁振英， 俾人骑，即系习近平俾梁振英骑劫咗。你咁讲法， 唔系佢都冇得冇得拣啦， 系， 系咪最可靠嘅一个人嚟噶啦？ 唔系咁，但系你而家你用佢，仲有啲咩叫做系利用价值先？ 就算系要佢落台，都唔会喺呢个 moment。 系唔系呢个 moment？ 做尽对， 起码都好似脚痛嗰阵时候，起码都要摊头一两年，睇下呢个运动过咗之后，市民大众对佢嘅反应先啦。 系， 系唔系即系佢拿一拿所谓嘅褪一褪？你包仔就心悦诚服先。 系， 过往经验话俾我听，唔系香港人。 系。 嗯、我换咗个董建华，你又走去反曾荫权， 咁所以呢个 梁振英未上台，你嗌佢落台咯。 阿梁振英咧，佢都唔系傻嘅，老实讲，佢都可能佢都自己应该咧，就其实系即系睇到呢一个可能性，即系如果即系天下太平嘅话咧，即系佢就会即系好快可能落台。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嗱，你习近平 even 你用佢都好啊，喂，你可能就系话其实佢亦都知道，喂，越乱就对佢越有着数嘛。咁你而家你一日俾佢坐多一日嘅话，喂，咁其实你香港都唔会话即系太平得好好嘅啫，其实都 冇错啊。 咁、啊、所以嗱，你习近平嗰种斗争思维咧，佢有自己盲点所在、啊。系嘛？ 梁振英咪利用咗佢嘅盲点咯，咪就系要制造不稳中嘅稳定咯，香港不稳而佢好稳定咯。 吓、啊，咁即系你谂下就系话嗱，而家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阿秃鹰啦，佢亦都话即系三个月内就尽拉即系嗰啲占中领袖啊嘛，系嘛？喂，咁但系呢三个月内系横跨第二轮咨询嘅， 嗯， 咁第二轮咨询如果你真系拉咗一啲嘅占领袖嘅话咧，喂，其实对你政府嚟讲。即系呢个第二轮咨询未必系好，即系肯定唔系一个好事嚟嘅，其实系。 唔系对佢嚟讲冇所谓噶，最紧要 咁咪又占领咯又。 唔系啊，你 制造一个叫做政治危机啊嘛。 系啊。 唔系，但系如果从一个强硬路线嘅人嘅作风嘅话咧，佢、一定会咁样处理。 啊、 就话喺个运动里边，第一、你提出嘅诉求，我唔一个都唔会满足你。 系。 即使小至公民广场，我都睬你都傻。 系、 第二个做法就系、是、即系滥暴， 系 吓你班友， 系。 其实你睇到个轨迹嘅，喺一路以嚟咧，成个运动里边咧，佢制造咁多小动作啊，又黑社会出马啊，又打你啲示威者。嗯、其实呢个政权咧，已经系唔即系唔要面啊， 嗯， 完全系冇自己形象可言噶啦。 唔系因为佢哋吸收到2003、2004年嗰个教训啊嘛。 咁跟住咧，佢滥暴嘅做法就系咧，等你爆镜， 系、 嗱，你敢唔敢再上前线咧？ 系， 系咪？我拉到你惊为止。 嗯。 喂，佢而家唔需要睇國際形象噶啦，唔需要話符唔符合人權標準啦，呢啲全部係置身度外噶啦， 唔需要啦， 佢已經豁咗出去噶啦、所以如果你重新去諗個鬥爭策略， 點解呢個 你點搞咧？ 完全可以唔理會呢啲叫做即係叫做係國際壓力啊，或者中英聯合聲明嗰啲嘢。 你睇你講轉頭啊，你睇翻劉慶啊，即係攞171票贏26票胡志偉，已經知、其實你民主黨黨裏邊 啊， 都已經當咗你係建制一部分啦。 系， 因为你自己喺个成个雨伞运动里面差唔多 absent 咗咁滞啊嘛，议会抗争你又做唔到，跟住系咁讲埋啲鸠嘢，难听啲讲，我哋呢个节目讲咗两次，两个 instant， 第一 O 补水 OT 嘅问题， 系咪？第二就系讲议会路线嘅抗争问题，唔知讲乜喺度，系、嘛？所以我哋基本上系帮紧胡志伟拉票 啊，我哋帮紧欧乐轩拉票啊，大佬佢哋自己反而自己冇拉啊，系嘛？即系我哋负面宣传都帮手做。但我哋以即系是其是非其非啫，我哋讲紧嗰件事啫，我理得你边个人个做民进党主席啊，关个靠事咩？但系你睇住呢个政党咁样陷落落去， 系 当日民主女神嚟噶，余若薇未出嚟之前啦，即系 系啊， 而家搞成咁啊，大佬。 唔系咁，你觉得即系民主党有冇将来？ 冇啊，冇将来，冇出路嘅，输紧梗你。 但系问题而家全香港就得佢一个先至拥有地即系地区工作。嘅政党喎，如果连佢都冇埋嘅话，喂，即系香港嗰种基层选举力量， 你估佢而家得翻嗰几十席喺区议会选举，下年年底啦， 吓 死剩几多席？我话俾你听，死超一半， 咁剩翻廿。 喂，第一，以前点解我哋咧树大好遮阴啊？咁解咧就系、是，喂，以前我哋最多嘅时候接近成百席啊，要追人嚟打，都要嘥好多资源啦，大佬。而家四廿，好似三廿几、四廿席啫嘛，好似如果我冇记错， 四廿五啊。 吓四廿几席啫嘛，吓要追用乜意啊？阿爷而家派咗咁多即系资源落嚟，嗰阵时候都话中联办有3000个 full time staff 咯，我估而家唔止添啦。佢随时啊，你一个区员，佢一个党委书记喺度啦，喺个区帮你及实嗰个环境咧，点赢啊仲？经过呢个雨伞革命之后，后生仔你又唔得，激进派你又搞唔掂， 老嗰啲啊 shift 咗去 地区嗰啲又俾人收购埋。 吓， 俾咗新民党，俾咗民建联，俾咗工联会，份得啦。即系其实本来咧，佢呢一次改选咧，我简单总结咧，就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去洗身革面。本来呢个雨伞运动咧，佢可以咧，即系所谓 capitalize 佢，我都唔识点讲，系咪叫资本化？中文我唔记得咗。 系咪即系其实即系利用咗啦？ 将嗰样嘢，即系例如我哋会计嘅讲法就嗰样嘢唔系 expenses 嚟噶，即系唔系即系烧咗佢噶啲银纸，系会变成你嘅资产嚟噶。 系， 你都做唔到啦。 系，收割应该讲即 系啦，即系我哋嘅俗话就讲叫收割咗样嘅，你收割唔到啊。 系， 而家就算而家你想收啊，都冇份收啦。 咪俾人话抽水咯。 喂，咁简单一样嘢，瘫痪个议会运作，你识啦啩？你咁熟嗰啲议会规程，刘伟应该做咗廿几年，九一年到而家，你都唔瘫痪个议会运作？何俊仁、陶谨申、黄碧云就话新啫。喂，嗰啲全部 senior 嚟噶啦，你搞乜啊？喺度，你点收割啊？你点 capitalize 个运动啊？你俾选民中你一程嘅啫， 所以我哋嗰次都冇少咗佢嘅，其实都好啦。呢节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横看金鹰。 金鹰飞往千千里，不计距离。金鹰飞过万万里，跨远地。金鹰句句长赛，愉快少年时，助教一生伴着你。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 阀。使乜嗌声？你又唔系民主党党员。 哦，咁我唔系啊，绝对唔系啦，屌！ 你投过民主党咩？ 我冇，从来都冇。 系咯， 啊，老实讲啫，即系 even 我新界东都冇投过阿四方嘅，我唔记得投边个，总之肯定唔系佢。即系咁，而家咧就喂，你四方就冇嘢补充先。 四方啊，四方真系冇嘢补充啊， 系嘛？即系都系嗰句啦。其实你如果你唔系话有个咁多人去选咧，其实都唔会有咁嘅话题性啦。即系喂，其实喂，老实讲，如果欧谦唔选嘅话咧，你系 我 觉 得 知 我唯一一个另外一个总结咧，就系佢越嚟越似共产党啊。 系咩？点解咧？ 因为点解咧？我一路嘅分析就系咧，共产党如果肯开放自己嘅权力嘅时候，你仲有生存嘅空间， 嗯， 啲人仲会投翻你。当有一日你系真系由下而上俾人民推翻你嘅时候咧， 嗯， 你共产党都唔会见到嘅， 嗯， 好似苏联嗰个经验咁样， 嗯， 你主动开放改革，仲有希望睇到一个新嘅景象， 系， 即使欧乐轩都好啦，罗建熙都好啦， 嗯， 系嘛，尹兆坚都好啦，咁，喂，你连呢一啲嘅中层嘅成员。都系冇一个即系成个即系抗争嘅意志喺度，都领唔到唔到呢个党。 系， 即系你出嚟玩一下咁有咩意思啫？喂，大佬，如果你玩就唔该认真啦，大佬 be serious 系嘛？ 嗯， 连即系千零二千字嘅纲领，唔好话三四千字啦，你都写唔到出嚟，我应该点样带香港人去走另外一条道路？透过民主党呢个机器， 嗯， 写唔到啊嘛，咁你仲唔玩完？系咪？连胡志伟，因为我同胡志伟好熟啦，我唔系得罪胡志伟，即系佢唔系主席嗰啲嘅才能嚟噶嘛。 系， 系咪？你佢有个好处，唯一就系佢立法会议员。 嗯，系啊， 系咪？ 咁啊，就系得呢样嘢叫优胜过阿咩啦，优胜过阿欧轩啦。喂，好啦，即系民主党差唔多啦。喂，咁啊，最近咧就其实啊呢、這个吓、啊，即系蔡东豪又蒲翻头啦，就即系。咁啊，告别呢个精电啦，就唔再做啦，即系辞任咗呢个 CEO 啦。咁啊，佢就据佢所讲啦，就系话，即系如果唔系发生一件咧难以预见嘅事，咁咧佢就会即系佢都会再做落去嘅。咁啊，咩叫难以预见嘅事啦？即系其实呢个我即系我谂，即系已经呼之欲出啦，系咪？即系 即系话佢找新主场，所以咧就冇得做精电啊，咁样 系嘛？ 哇，叻仔 系。 即系打翻少少悲情牌， 系 嗱、 嗯、 上一次有喺我呢个节目下边嗰啲 comment 曾经批评过我批评蔡东豪嘅嘢， 系 啊， 可以收翻啦， 啊， 我嘅判断准确啦、 啊， 我收嘅风冇错啦，你估我嗰啲嘢真系随口噏嘅咩？大佬我又唔识蔡东豪， 系 吓， 同佢讲过三句嘢都冇，系佢见到个面，我见到个面，大家打个招呼，点个头啫 ，that's all。手仔都冇呃过，我同佢冇感情， 系 系咪啊？第二话时话，佢选举嘅时候佢系撑过我噶， 系 佢睇完我段片之后，佢撑我，跟住系咁俾啲热狗屌啊，屌一个暴风球打埋去啊，蔡东豪，哦、我都未得闲多谢佢啊。喂，所以我喺呢个问题上面，我只系以事论事嘅啫。嗰昔日你善驾而沽，你再想搞翻转头，香港人有冇咁笨柒啊？即系真系港珠香港人真系 应验名句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唔系咯， 唔系咁你喺雨伞运动 喂避孕套啊，用完即系你再戴翻嗰个避孕套，洗翻干净佢再嚟过啊？ 唔系点解咧？因为你见到喂，连叶柳都可以咁样洗底，零三年咩嘴脸，今时今日咩嘴脸都可以高票当选嘅。喂，我搞翻个新主场，啲人唔记得之前 咪考验你香港人咯。 系。 考验你香港人究竟系有真系唔系港珠咯？ 系 你俾人咁样困咗一次，喂！突然之间嗰阵时候几月啊？六七月咁上下， 六月中啊，大概 系咪？突然之间即系消失咗嗰个主场，丝鞋都揾唔到，要揾佢亦都揾唔到。好啦，过完个雨伞运动，过完占中运动啦，一个屈尾十又蒲翻头，跟住话而家即系被逼离开呢个精电，要搞一个新主场。哇！你真系着数嘅真系。 其实佢可以继续留喺精建度做嘅，佢唔搞都得嘅。 你想想搞多镬啊嘛？你 谂下， 你点呃到廿几万 like 啊，大佬？ 你谂下， 你点有咁大影响力啊？ 佢嗰阵时喺即系 你有咩价位卖俾人啊？哇！佢呢啲真系炒价、 嗯、 ，Hong Kong Smart S 啊！呢个真系系咪善价而沽就点咧？高位嗰阵时候卖咗佢，屌而家低位你又再吸纳，屌、你当咗香港人系股票啊？当咗你嗰啲 fans 系股票啊？大佬， 嗯。 价位啊，嗰啲系 嘅最惨啊，应该系嗰班 咩啊？你讲咩啊？ 我讲最惨应该系嗰班 blogger 喎。如果即系有心继续过去又免费提供文字，咁跟住到时到后又 我唔知信唔信佢好咯， 系咯。 即系老实讲，即系嗱，你上次已经系咁样，即系 信嗰条友都有问题啦。 嗯， 系嘛？喂，讲时讲。佢而家拍嗰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同佢倾过嘅，我搞仙人掌之前，我同佢倾过噶。 钟佩权 系咪？ 即系佢而家就 唔单止系我同佢倾啊。 嗯， 咁我都觉得奇怪啊。呢个 offer 你都唔 accept？ 嗯， 因为佢系以前我学联啲人嚟噶嘛。 哦， 钟佩权系落 中大学生会噶嘛，佢应该系学生部。 吓、 即系佢系第一代系支持冲击嘅人嚟嘅。我仲系乌下乌下嘅时候。 第一代勇武派 系啊，第一代勇武派嚟嘅，好好笑嘅，即系大家相遇嘅时候，我揾过佢，我都觉得奇怪嘅，点解唔接受我呢个 offer 咧？搞仙人掌嘅时候，嗰阵时我哋仲定未定名啊？屌，嗰阵就啊， 唔系，但系你嗰阵时冇话民主党有参与系嘛？ 冇 冇嘅，唔关事嘅。 咪从来都人哋系做个节目啫嘛，屌你自己 obsession， 大佬呢啲咩叫 obsession 啊？叫妄想被迫害啊？即系坐喺出边而家推紧麦嗰个周身啊，成日都以为入侵你啊？屌，根本就系、是、喂我搞出嚟噶嘛，大佬。我聊出嚟嘛，佢见完佢 support 嗰个人，佢都唔接受，咁我都已经觉得奇怪。你边度搵咁多钱翻嚟咧？ 系 咪？咪当然啦，我哋梗系小规模经营啦。以前佢即系四五十万， 嗯， 一个月啊， 一个月啦， 黐线！ 喂，大佬，相对我而家嘅规模几多钱啊？我哋几皮啊，大佬！所以你包仔仲同我玩，即系嗰啲咩，仲话哇嗰样嘢唔民主党噶，唔捻支持，屌你边捻个啊民主党噶？是我的屌而家我认啦扑街，如果你包啲猛话民主党嘅时候咁加长。 唔係咁，但问题就係话李伯芳嗰啲下下都咁讲嘛。 屌佢真係李伯芳我真係打我屌柒佢，我真係上个礼拜我唔想讲。 就阿 Q 仔呀。 就阿 Q， 唔係即係阿大班嗰啲咁讲。你话你党台 啊。大佬啊，有乜关系啫，人哋嚟做个节目。喺帮嗰單嘢我唔讲啦。讲蔡东豪啦。总之话俾你听，仙人掌不是民主党的，是小弟的 ,ok? 系， 唔系因为其实咧，如果你细心睇入边嗰啲文咧，你会觉得即系 你睇个立场已经知啦，系嘛，戆捻鸠鸠啊 ，action speed louder than words， 讲乜捻你都唔好捻好信啦，系咪？我又唔捻选咯，我怕乜捻嘢得罪你啲人啫？屌你真系，一句到尾，而家我大捻晒噶， 系 边捻个我都咁闹噶，屌你又话，屌你又够胆闹选民又咁闹啊，网友又咁闹支持者，喂，我信嗰样嘢，我梗系讲啦 ，I do what I believe。所以先仆街啫嘛！以前屌你真系，唔系我都系咁嘅性格嘅，几廿岁人更加难改添啦。 啊， 但系讲翻真主场呢球嘅， 系 咁好嘅 offer， 即系我都唔敢话好嘅 offer 咧，因为人哋如果系见到你，即系嗰以前嗰、那个即系班底咧， 嗯， 人哋系更加会有信心 啊。 系啊，咁你都唔接受个 offer， 接受蔡东豪咯，咁即系蔡通又有薪水喉咯。 嗯， 哦。 我估计一下呢个冇完全收到。 唔好话收唔收水喉，其实佢自己都 afford 得起嘅。 afford 得起。咁但系你唔好当大家扮嘅先得噶嘛。喺最重要喺占中准备开始嘅时候，你一嘢接咗， 你又恐惧又误判系嘛？ 系咪啊？ 嗯。 搞到我哋大家几有期望，几多个个人都有啲本土新闻要搞，有啲个咩话？ 啊！ 咩传闻新闻啊？嗰、那个系嘛？ 传唔系诶错诶传闻媒体， 传闻媒体 嗰、那个阿李少夫嘅，因为佢就即系 exactly 就系主场之后啦。咁个 个都话要搞，咁样搞到引晒大家出嚟， 系 嘛？包括我哋在内，咁啊又要搞过一个咁样，系咪啊？ 系 虽然我哋两嘢已经打低本体本土新闻啦，根据 Alexa 嘅排名，两嘢已经打低呢个传闻媒体啦，大佬系嘛？ 系， 但系你如果你想再搞个新主场， 系。 同埋嗰啲人系冇收你钱嘅， 嗯， 除咗你嗰啲 staff 之外，点解我仲信得过你先？嗱，呢个系即系大家嘅疑问。 唔系即系好似阿蔡志军嗰啲啊嘛，蔡志军佢唔系因为钱去即系 approach 你阿蔡东豪啊嘛。不过我代表唔到佢咁讲嘢啦。咁即系起码就系话，你都要解释翻点解最重要嘅时候你唔喺度。 最关键嘅时刻你自己走咗去。 即系而家去到天下太平啦，即系你又走翻出嚟咁样。 喺最恶劣嘅环境里边，所谓嘅逆境啊， 系， 嗯， 系咪唔见咗你 absent 咗？ 系 咁似黄文嘅， 一句交代都冇。交代都冇句，就系写嗰篇嘢啫。 嗯， 揾都揾唔到佢， 嗯， 冇人揾到佢。 系， 嗯， 喂，呢、這个人几聪明， 系 几叻仔， 嗯， 几 smart ass。喂，咁点解嗰啲人仲要继续即系追捧你啊？又冇利益， 吓， 除非你话而家我更加大嘅水喉，冇人俾稿费啦。即系写文嘅时候，而 而家嗰啲即係在職嘅成員全部 double 一個人工啦，係嘛？但係你跟住你買到翻咁多支持咧， 難啊咁樣， 太叻仔啦呢個人， 嗯， 即係我都係要即係學下啫，大佬， 係嘛？咁所以其實我見佢琴日寫一篇嘢咧，即係話。即係即係因為嗰啲叫做係即係中港關係啊，中港嗰、那個即係叫做嗰、那個文化矛盾啦、啊，即係甚至乎一啲即係佢講咗好多原因嘅，但係即係你咁樣睇翻啦，即係你即係尤其你搞新主場咧，你唔係兩個禮拜嘅事嚟噶嘛，你一定係一段籌備時間啫嘛，就肯定唔係話佢一件難以預見嘅事咯。 你已經唔係一張白紙， 你籌備咗咁耐，你 已經唔係一張白紙嚟嘅、啊。對蔡東嚟講，而家喺公眾嘅心目中，當日你喺2012年嗰陣時候搞新主場，你仲有少少光環。 嗯， 因為嗰陣時候咧，你係離開商台去抗議一個。压制言论自由嘅主流电台，嗰、那个光环仲继续维持喺度。但系到今时今日，我经过俾你揾过一次老衬，我仲俾你揾。 但系唔好话，其实都好多人撑佢。我见即系唔系一面倒屌佢先啦，起码就系嘛，即系起码有 冇 人敢屌咪我哋嚟屌咯，系嘛？我只有咁讲嘅啫。 吓、啊、咁啊，即系蔡东豪搞呢个新主， 唔系我唔系因为佢可能系我潜在竞争对手啊！屌，老实讲，我哋嗰啲都冇乜着数啦，搞呢啲 道义问题嘅。 唔系你做人啊，冇错啦，你一夜帮我点？我啱谂紧用咩措辞好嘅时候，喂，做人有啲少少道义好唔好？ 系， 嗯， 喂，香港人最需要你嘅时候，主场新闻你接捻咗佢。你其实你带嚟个 effect 系乜嘢啊？第一个 effect 就系你都惊， 啊， 咁我系咪应该惊啊？你蔡东豪啊，大把钱啊。 你话你死事喎、 啊。咁有声势又系死事喎、 啊啊。 突然之间失咗踪几个月。 啊、但你唔知道死咗去边啦。 係囉、啊。你仲信佢 係 咪跟住而家冇事过境迁啦。雨过青天啦。你个蒲湾出嚟。等你卖我第二次啊。喂大家全部再投入落去嘅时候嘩 share 佢啲文啊 ,like 佢啲嘢撳下佢广告等佢继续营运嘅时候屌下一个风浪一到嘅时候你又執撚咗佢。 嗯 嗯。 喂契弟喎大佬。不过香港人好难讲我唔敢判断。即係香港人係鍾意啲 smart ass 㗎嘛。蔡东豪咪最叻就係 sell 呢样嘢囉。我听我朋友讲佢话佢最叻就点呢、啊、对住一啲文化人或者运动界一啲人呢就扮自己是 iBang 人， 我讲过啦呢、這个， 系嘛、啊？对住 iBang 嗰啲人咧，就扮自己系运动界啊、文化人。 系、 啊，我话呢样嘢其实我应该值得学习噶。 嗯， 吓、啊，即系我都有时渗紧嘅，点样 capitalize 嗰样嘢咪你咯？屌，你咪对住你哋嗰啲友，屌我讲会计金融嘅仆街咁样系嘛？ 嗯， 屌对住会计嗰啲友就讲，哇喺度吹自己点样搞运动啊，点样牺牲？屌、啊、哇呢两真系叻仔到晕啊！ 嗯， 但系两嘢俾人踢爆啦，大佬，你仲好意思就翻出嚟嗰下真系，喂，我系你，真系冇乜面啊，大佬，有咩面啊？仲可以走出嚟，仲话搞个新主场？ 唔系，咁佢而家 show 花都未话即系高调咁样话系嗰档嘢自己嘅，佢只不过系即系 俾人 check 咗啦， 同阿钟佩权同 呢间公司。佢个一个股东嘅啫嘛，系、啊、一间海外公司嚟噶嘛，而系佢负责签名，即系间海外公司系你嘅啦，系咪 check 唔到嗰个海外公司嘅名单啫、 嗯？ 即系股东名价九成系佢自己嘅啦， 系、 嗯、跟住你三个 directors 啊嘛，钟贝权同埋阿余家辉啊嘛， 余家辉系 三个 directors， 即系话嗰其余嗰两条友啊，以前嘅主场嘅总编啊，或者主要负责人啦、啊，系冇股份噶， 系、 嗯、即系全部都系蔡东豪噶啦，即系话佢想接又可以再接噶啦。 咁佢之前亦都有啲人放风过啦，就系话呢个新主场咧就唔会话单一金主嘅，就话即系其实系叫做系社区集资啦，叫做系咁啊，即系同其他就好唔同啦，咁样样。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咧？点解当日你唔搞个社区集资咧？ 系 你将你嗰个股份分散晒佢啲权力，嗯、即系而家有人警告我陶君衡，你要执捻咗花生台，屌对唔捻住。我都唔撚係大股东， 嗯， 关我咩事啊？大佬，我做个节目嘅啫，咁咪射撚咗佢咯，咁撚容易 啊？ 喂，曲奇花生台唔系我嘅喎，大佬， 系 啊， 我四分之一叫用我占咗，大佬，即系如果真系讲股份嘅，虽然我哋唔系计呢样嘢啊，仆街， 系 嘛？喂，真系唔系我嘅喎，咁我咪射咗佢咯？诶、哎，我最多咪封麦咁，屌你继续其他人继续做，关我撚事啊？蔡东豪呢啲嘢叻过我。即系你同我讲嗰啲 shareholdings 啊，你讲嗰啲即系实际个运作嘅权力啊，屌我都唔捻差得过你啦，我梗系知啦，大佬啊，你真系聪明啊，屌， 而家就话搞个社企出嚟，仆街！咁你之前唔捻搞主场嘅时候，如果我系你，香港可以有几多个 shareholders？ 如果我冇记错，好似我都唔记得，因为好少咁多 shareholders。私人公司好似200嘛。 200嗰啲上市㗎喇係咪差唔多。 唔係就係、是、private company 嘅。private company。 唔係 public company 嘅。董事好似唔知50定係幾多。我一時唔記得咗個具體數字，因為冇乜人咁多㗎嘛係咪 係。 咁點解你唔一早將你嗰啲股權拆散佢， 嗯。 俾其他人。點解要自己 hold 住呀， 係。 人哋嗰陣時候叫你搞社企，你唔搞社企呀，又話自己頂得掂條數呀。跟住攞返曬人哋啲股份走呀，就係、是、想接嗰刻有用啫嘛，一条友就应该决定话事啫嘛。 哦， 好啦，而家你咁做法，点解间公司你例如你一万股咁讲先啦，点解你唔拆散佢？ 每人分一股， 系咪？点解中配权冇啊？点解余家辉冇啊？其他 contribute 过你嘅人应唔应该有啊？ 哦， 点解唔敢搞呢？ 即系而家都系旧嗰套， 唔好话二百个啦，一百个分一百个得啦啩，分五十个得啦啩。 嗯， 咁你自己占50%得唔得啊？ 系， 到时你喐我啫嘛，冇用噶，你喐我有乜用？你喐我蔡东红，我下次唔会接噶啦咁样。 即系你都觉得， 因为我只系50%咋， 你都觉得佢照板煮碗同。 屌，再食翻条屎桥，睇你包仔受唔受困。 佢觉得钱乜桥唔怕旧，最紧要。 屌，所以有啲友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屌新主场嚟打你嗰个咩仙人掌，屌你老味！喂，一次即系一次就可以呃人啫，第二次呃唔捻到噶啦，大佬。 嗯， 即系你可以包装，佢熟悉包装嘅，搞嗰阵上市嗰啲友，即系重新再即系包装个上市，即系利用另外一个壳。 系 吓， 但系困唔到人嘅。如果你俾人困到嘅。如果佢困到人嘅，你又俾人困到嘅，咁你整戇鳩咯，系咪？下一場運動佢又會再理噶啦，照板煮碗噶啦。 嗯。 不過我好肯定判斷，今次佢嘅升勢同昔日嘅升勢，因為差天共地。 嗯。 差天共地，一定就算你比以前即係每個月嘅 budget 更加多都好， 嗯， 都搞唔掂，因為你個 credibility 嘅問題，你嘅 integrity 嘅問題， 嗯。 呢个系走唔甩嘅， 系咪啊？其实即系我谂啦，即系其实你见到就系话主场咧，佢自己本身 同埋另一个玄机啊！我突然间谂到啊，点解唔喺雨伞运动嗰阵时候搞？如果你真系要开新主场嘅话， 就系要俾最好啦， 就系、是、要俾呢场运动 啊！ 我哋仙人掌啊，讲到阿妈都唔认得啊，都准脚咩几日啦、啊，仆街 啊！ 食住呢个浪啦， 起码清场嗰日我哋因为 做，咪系咯，你 Anthony 都即系都唔做惯呢啲嘢，都勾下勾下去啦、啊，一世人第一镬，大佬处男之作， 嗯，哦，轻轻同埋阿长毛个访问， 喂，好简单啫，咁你蔡东豪嗰阵时候，随时都拎到钱出嚟啦，系嘛？点解唔喺个雨伞运动嗰度开波啊？ 嗯， 喂，点解你唔食住呢个浪啊？执、嗯、完一个起第二个啊！如果你真系同阿爷对抗嘅话， 喂唔系、哦，有个网友即系喺 chat room 嗰度 get 329就话喂，有人讲话生意拍档受共产党威胁、哦，咁点解你又唔考虑下呢个因素咧？ 陶君衡点解唔考虑下呢个因素？ 唔系啊，即系蔡东，即系点解唔考虑下呢？即系呢个因素 ，spare 蔡东豪啊？ 系啊，边个先至生意拍档受威胁啫嘛？蔡东豪冇事啊， 蔡东豪冇事哦。 蔡东豪几时话自己生意拍档受威胁啫？ 嗰、那个系十四小之一， 徐少华啫嘛，嗰、那个系、嗯、 好回应完啦，更正咗啲呢，即系阿 Gas 329嘅提问就 唔系佢因为佢系纯粹系咁样唔做死事啫， 系啊， 咁唔关即系主场事嘅、 嗯， 即系你讲阿徐少华嗰个问题就 系啊， 咁但系你话即系主场咯，咁样样，咁你而家你再起翻个档，你即系又唔用翻主场个名，咁我觉得呢样嘢比较奇怪，因为其实你主场即系个品牌嚟噶嘛，咁、 嗯、 另外你改个咩名唔知啦，因为你而家你起咗间新公司叫 Best Pencil 啊嘛，叫做系， 唔系个问题 最好嘅铅笔啊嘛， 系个问题系在于因为你主场嗰度已经有一班主场博客群，就佢哋自己继承咗嗰个名。 啊、但问题就是话你主场博客群，佢今时今日咧，其实个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嗱、啊，点解咧？即系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要浪得起嗰啲嘢咧，即系佢自己嗰啲 blog 文啊，即系其实嗰即时新闻咧系紧要噶。你啲即时新闻去浪底咧，你就自不然咧会睇埋佢啲 blog 文噶啦。 嗯， 即系 你冇噶，你当新闻咁睇啫嘛，你当咗新闻网咁睇啫嘛。而主场新闻以前即系叫做系成功嘅因素，唔系话主要唔系话佢自己 blog 文啊。其实系做啲即时新闻炒新闻啊，其实系。 但系问题你如果咁讲嘅富人， 其实你见而家你本土新闻都系做呢样嘢噶， 系 系嘛？ 但系我讲紧嘅就系话，喂，你富人嗰啲都系以 comment 为主嘅啫嘛。但系你见到 嗰个完全系唔同一个策略啦。主场唔系你富人佢嘅做法就系佢点讲咧？佢系 hit 到即系嗰班僆仔嘅 market。 嗯， 系嘛？即系佢尤其 主场系主要收中产嘅， 系啊， 理性啲、平和少少、啊，又有争取民主嘅元素，咁有坚持嘅。 咁但系你话即系富人， 咁但系而家呢个金七招 系啊， 烂咗啦嘛， 冇咗啦，系咪？ 咁你 即系中产嘅人，如果再中意嘅话，唯一就系、是，我哋梗系识走位啦，做人只要灵活啲咁系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喺、最危急嘅关头，我哋拿一拿，褪一褪咁。咁、如果你都系中意咁嘅，咁我冇办法啦，系咪？ 系啦，好啦，呢节时间差唔多，下节翻嚟。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 Roger 史提芬，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样样，咁啊，即系阿土伯，你好似想讲啊，即系王维基，系嘛？即系王维基咧，佢最近咧就讲，即系其实关于呢个不合作运动啦，即系向呢个政府施压啦，喂，佢似乎有啲保留啊，佢仲即系嗱，佢就话即系啲泛民咧，其实就进退失据啊，即系亦都冇阻止呢啲运动啦。咁但系你不合作运动咧，即系佢咁讲， 点样阻止咧？先第一个问题就 系、 是。泛民喺呢场运动里面 佢都指挥唔到 咩，都系 冇角色噶咯， 等运道嗰种叫做系，即系完全掌握唔到呢场运动之余咧，即系自己冇办法啲投入到呢场运动之余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赢又冇你份，输你就输到扑街。所以呢下先至大镬啊嘛，对泛民嚟讲， 唔系泛民啊，曾唔系冇做过尝试嘅，咁你见佢曾几何时公务小组， 佢惊死啊，因为 系咯。喂，佢见到突袭成功咗，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后，佢冇任何嘅跟进啊嘛，嗰下先系大问题啊嘛。 个问题就系因为佢惊死啊，因为点解呢场运动咧好有争议噶？即系我究竟落唔落注咧？呢个系佢哋嘅困局嚟噶，买庄定买闲咧？ 系， 定系出呢一个叫咩啊？中间佢系咪叫维息嘅大佬？即系打平手嗰啲啊？买和系叫系咪？我用呢个百家乐嚟讲，佢唔敢落注啊。 系， 所以咧就见跟个大户落啊，即系平时咧，我哋企喺后边嗰啲啊，即系唔敢坐喺张台度啊，喺张赌台度啊。见到 Anthony 系大户， 系 佢落10万嘅，咁我系咁以落，即系200咁啊。 即系 喺侧边啊。 简单嚟讲就系、是、即系。佢都系纯粹投机咯，即系叫做系。 唔系咁，佢好少少，咁佢就唔系攞人哋嘅筹码，攞自己嘅筹码去。 咁、哦、所以咪计算得好。 佢就唔系贵宾厅乞衣。 咁佢计得好准咯，即系因为你自己啲全部都有血有肉噶嘛，嗰啲嘢系。咁、嗯、但系嗱，你讲翻王维基先，咁王维基佢主要就系觉得就系话佢成效存疑啦，咁样样。咁啊，即系觉得即系民主 派。唔系啊，王维基我唔知佢点样分析啊。佢有冇需要喺呢个时候讲呢番说话？佢话只谈理想，尽失民心，失败无疑。喂，但系如果而家呢个运动已经俾人去咗清场，你仲唔转化个运动变成一啲可以实质嘅公民抗命嘅嘢？ 嗯， 咁你咪输得几钱重添？ 系啊， 输到扑街添。 唔系因为你等于即系嗱，你一个叫做系世纪大抗争啦，呢、這个叫雨伞运动啦，你都冇任何嘅嘢可以冇任何成果，即系攞到翻嚟。但系你自己本身不合作运动，你又唔做嘢，即系你又进退失据。 其实一早啊，应该将嗰个占领运动咧背后嗰套嘅 concept 就系公民不合作运动啊嘛。 嗯， 系。 你记唔记得我哋讲咗无数次就话，其实咧系有好多种选择噶嘛。 嗯， 系。 抗租、抗税，即系其中一个嘅形式。 是 其中一个 way out 嚟嘅啫嘛，其实应该系谂多几种嘅，咁大家可以咧参与到喺平时嘅。 哦，咁啊，萧生即系我哋花生台老萧，佢亦都即系有佢自己嘅主即系嘅一啲见解噶啦，佢亦都话系啊，咁佢就话即系嗱。其实你佢除咗呢不合作运动之外咧，即系佢赞成交污啦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同埋即系呢个叫做倒数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提倡一样嘢叫超合作运动啊嘛，系利用你自己本身即系喺合法范围内嘅所有权益，系、嗯、嘛？即系然之后做一啲咧，即系令到即系政府啊，即系加重佢自己本身管治成本啊咁样样。咁、嗯、啊，即系例如就系话喂。其实你早几日啊边个啊卓佳佳系咪？ 系啊， 即系佢拉大队去即系去呢个叫城规会啊嗰个咨询咧，即系关于个东北发展嘅咨询咧。喂，其实又系噶，佢拉成五百几人去。喂，你唔可以敷衍我啊，大佬！即系我啲人我全部系攞晒假嚟噶吓，即系我而家我就系要即系我讲出我自己声音，你唔可以即系因为即系当走过场草草了事。喂，呢啲嘢完全都系即系叫做系合法范围里边可以做嘅嘢嚟噶。 所以我用翻王维基。呢、这个逻辑咧，即系你如果而家我哋大家都翻屋企瞓觉啦， 系 当呢个运动咧已经过去啦， 嗯， 冇事发生过啦， 嗯，唔系 business as usual 啦。咁你觉得咁样可以攞到中间派支持？ 啊， 点解啊？点解啊？ 系 对中间派嘅角度嚟讲，你搞捻咗我两个几月， 系 乜捻都做唔捻到，你仲讲？ 但系佢 喂，你而家仲有一线希望啊！你搞其他嗰啲咧，咩抗租抗税嗰啲，仲有少少希望咧， 系 系仲令到呢个政府咧系感受得到压力。 你要投 呢、這个运动啊，系会继续延续落去。不过我系用一种唔同嘅形式， 你令到佢觉得头痕啊嘛，其实系 你咁样真系举手投降 啊！ 喺个擂台里边，你真系掟白毛巾啊，仆街！如果你乜柒都唔做，嗱，当然你话我哋每一样要好认真同埋细心去思考点样 operate， 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即系唔系样都得嘅。 嗯， 即系例如我嗰日好细心研究咧，即系呢个 Albert Einstein 嗰、那个即系 爱因斯坦 研究中心咧，佢咪搞非暴力抗争啊嘛，佢198种嘅实提议噶嘛，有好多好鸠嘅嘢噶。 系，例如咧。 例如佢話，即係例如退出啲會籍，例如你做童軍嘅，你唔做童軍啊嗰啲咁咯，因為嗰啲係建制一部分嘅嘢嚟，咁呢啲建制 sponsor 嘅嘢嚟噶嘛。 建制一， 或者你大學同學會啊嗰啲，我哋退出咁咯。 嗯， 因為佢例如你香港大學同學會，咁佢係建制一部分嘅嘢，所以你其實你有啲係鳩鳩地嘅，同唔知點樣實踐嘅。 咦？你咁樣講，香港其實都有嘅喎。即系叫做系退出呢啲咁嘅嘢，即系好似之前系嘛，有人退出警监会啊，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咨询委员会啊嗰啲咁嘅嘢嘛，你多人做就得噶啦，但系你要细心研究一样嘢系咪可以 realizable、achievable， 系， 同埋点样做法，点样动员法， 系 嘛？你话开头谂抗租抗税嚟几多沓支票，咁我觉得呢个个人啦，我都讲过啦，系咪？抗租咁你可能系等到14号。先交公屋嘅租金啊，因为如果好似14日之后就要隔离食咗，如果冇记错，一般嘅街坊有冇咧？可能而家有啦，系咪？咁你咪拖到14号咯，先俾张 check 佢咯。 过得嚟都入银行都十五号啦，真系 cash 得嚟都十六号啦。 咁呢个一个方法嚟噶。咁、但系问题你点样动员先？点样组织啲人去做呢样嘢？ 做所谓嘅即系占领区议会啦。 同埋你应该咧就系点咧？就系每一个政府部门咧都要制造啲少少呢啲难题俾佢。你应该从呢个角度谂。 嗯，咁但係嗱，你要知道啦，你睇返就係话其实我哋最后尾都要針對返即係梁振英㗎嘛，其实係。咁如果梁振英佢係决心嗱，因为其实你就係占领期间都好，即係嗱你对呢、這个警队嗰个即係管治成本其实已经够叫做增多够多。 够咪囉。 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其实呢、這个即係呢个梁振英嘅 mindset 就係话佢决心以警权决心以即係行政或者係即係公务员嘅手法去处理佢政治问题嘅话，佢又面皮厚到底。喂，咁其实你又即係等于系冇去扶㗎喎。即係你唯一样嘢就系叫做系令到即係公务员团队呢个士气呢就大受打击。然之后呢就 turn against 你呢个即係梁振英咁解咋嘛，可以系。 喂，但 是你系咪可以做到呢？即系。 咪呢个就系我哋要判断啦。同埋呢个我哋要试啦。所以呢你开头呢你唔可以铺十样嘢出嚟呢大家去做嘅。 嗯。 或者你真系要细心諗每一样嘢呢个点样 operate, 点样操作嗰样嘢。如果你真係一个瘫痪政府运作或者增加个管治成本嗰、那个角度去諗啦，增加管治成本就好容易理解啦，係咪即係嚟话你记十成搭 check 咁过去係咪全部都係六十八个九咁样嘅係咪，我又冇唔交税，不过你好撚烦㗎嘛，你重新 check 入计数嗰个又难係咪，逐张 check 一个 debit 㗎嘛，係咪先， 唔係即係嗱，如果我係以最好嘅心态去即係叫做猜度王维基啦，即係佢呢个所谓不合作运动即係个成效成疑啦，即係可能就係话你令到即係嗰啲公务员觉得好撚烦，但问题就係话呢后面嗰个即係 桥唔係喎，如果你香港人仲有心嘅话呢，公务员亦都会反省呢个问题。点解会搞到咁撚烦先， 係 嗱，嗰啲都係香港人嚟㗎， 系啱， 系咯， 嗰啲都大部分都係土生土长喺香港先做。 唔系你甚至乎有啲辅警啊、女辅警啊，佢都参与，即系救乌啦，佢自己都 啊做埋热血记者添。唔系，但系讲翻黄伟基， 讲嗰样嘢点会净系只谈理想咧？ 啊， 唔系，亦都要谈现实一样嘢。黄伟基头先所讲嘅忧虑，咁喺读回另一篇文嗰度咧，都有 support 嘅。咁话说就系话。就是个作者就同佢做警察嗰个老豆就真係傾，佢就係话你而家嗰啲咁嘅救护啊，又或者100个人就走去报警，就叫嗰啲咁嘅差佬走去扫呢个潮联小巴嘅场啊，嗰啲咁嘅嘢呢，你係会令到班差佬觉得喂而家最危险唔係梁振英，反而係你嗰啲咁嘅救护团啊，你嗰啲咁嘅报警团呢真係有危险，对呢个社会危险大过梁振英。你係将。 危险啊，嗱虽然我哋觉得救护有少少系乱 Q 咁嚟。因为一个过程里面呢就系冇组织得嚟呢就系似搞事多。系咪特别系即系冲入去人哋啲铺口啊。 就系、是、搞事呢一下先至令到喂啲警察。 系 啦啲警察。 我针对呢块事啊，我唔系针对整个行动嘅即系成个理念同埋本身嚟嘅。 系呢块嗰嘢就其实系已经系。 唔系有 呢 啲嗰下。 唔系但系讲緊嘅就系嗰班咁嘅警察就系因为放大咗呢一样嘢令到佢哋觉得喂你而家有得呢一单就即係有第二单，喂咁而家佢哋就危险过梁振英㗎喇噃。 你都有脑㗎。虽然我冇考过警察啫，但学堂其实都唔係容易入㗎。係咪以我嗰啲同学嘅经验，係咪 ?80 年代嘅时候佢就係俾三分钟你，就係俾杯酒你啊，叫你讲三分钟啊，讲英文啊。 係呀啱啊。我试过 啦，即系你有脑噶，嗰啲人系 系啊，我都考过你嗰啲嗱， 但 系 呢啲我强项添啦，喺度鸠吹系咪？你不过酒就难少少， 系啊， 但早你噏唔到啲红酒名啊、白酒名嗰啲咁嘅，正你唔识啦咩？ 你嗰阵时我咪试过咯。 但系既然佢有脑，你应该要去思考个问题就，喂，今时今日咁嘅状况，啲人咁样嘅反抗，咁乜捻嘢原因啊？ 我又想咁讲，如果佢哋真係思考到嘅话，佢哋一早解除咗阿秃鹰同埋689嘅职务啦，仲使而家就 先。咁呢个你又去到太极端。 喂，就真係政变㗎啦，唔係讲笑，冲入去特首罢行。 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這个就係佢哋应该作为一个公务员，既能够达到尽忠职守，亦都能够呢hea下hea下咁做啦。 哦、 係咪喂，鸠咁你一个唔觉意咁啲有冲出晒马路咁，我都冇办法噶。咁我点啊？系咪？喂，而家啲差人系上捻咗头啊！ 当佢自己同即系呢一个嘅梁振英系站喺同一阵线啊。 诶、个问题 最大问题系咁啊，而我哋即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咧推呢班差佬咧去梁振英嗰个阵营里边。嗱、呢个系我哋运动者嘅错误，我哋抗争者嘅错误嚟。喺过去嗰即系七十几八十日嘅运动里边，因为你当咗佢哋系敌人，其实佢哋都系香港人嚟嘅。虽然我对见到佢哋，我而家好捻嬲，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一般嘅差佬，其实就系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唔做唔错人。 喂，等阵，如果 呢啲系佢哋嘅 mentality 嚟嘅，公务员我接触咁多年，即系我做区员开始廿鸠几年，呢啲完全系个 mentality 嚟嘅，最好你冇俾麻烦佢。 喂，去到咁样就应该要走去问。 九点二翻工，系嘛？四点九已经执捻定嘢啦。 嗯， 嗰啲人系咁噶嘛？ 嗯， 系嘛？身高良准，系嘛？ 嗯， 但系如果我哋作为抗争者，你将啲差佬推去梁振英阵营，就系、是、呢个我哋嘅运动嘅不幸。 嗯， 呢个此其一。 嗯， 此其二就系点？就係而家呢班差佬冇理由唔會好似頭先我哋嗰個 discussion 咁樣去思考問題㗎嘛。關我柒事咩你個政治問題。你冇理由透過我嘅警權嚟解決嗰個問題㗎。 嗯。 會用暴力方法解決問題㗎。 係。 喂佢哋唔會反省㗎咩喂你做差人愚唔愚㗎屌而家。好愚喎。嗱第一個發出呢一個嘅警號嘅就係馬岳㗎嘛。 嗯。 馬岳就話佢以後唔會再為學生寫recommendation 啊嘛，如果个学生系要求佢即系 入警队， 入警队嘅时候，我啲阿 Sir 唔该咁做啦，每一个人都有啲咁嘅角色噶，你冇人叫我写即系reference letter 啊，如果你去见差佬嘅话，我坐你都戆捻鸠啊，大佬， 啊呢、這个就第一个不合作运动啦，其实， 哇系啊，喂呢、這个系一个方法嚟噶啦，已经系，喂，但系讲翻转头就系话，你有乜理由即系啲？即系王维基话：而家呢一个运动里边，你唔需要继续深化。 嗯， 如果你唔继续深化，你唔系继续去做呢一个嘅公民不合作运动嘅话，即系话你判咗上一次已经输咗，输到好卵惨添。 嗯， 乜卵都冇。 喂，但系我哋 乜柒都冇， 我信住王 冚家铲， 我信住王维基个思路，即系谂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喂，我哋系咪应该要 搞 KTV 系咪叫公民不合作运动？梗唔卵系啦。你做啲乜撚嘢出嚟啊？播几套韩剧？屌你真系， 唔系我哋 喂呢条友又系好似蔡东豪咁啊 ？Hong Kong Smart Ass 呢啲就叫做 吓， 有位就识抽水扑街，系嘛？我都唔知点解大家放咁大呢个王维基，屌我第一日都已经屌柒佢啦 ！HKTV 嘅时候已经系古惑仔嚟噶嘛，大佬呢条友系屌， 客观上佢系企喺我哋个边，咪撑佢咯。 总体嚟讲，我话俾大家听。呢、這个世界 no pain no gain， 你唔付出代价嘅话咧，你系唔会得到任何成果，亦都唔好睇到呢场运动咧喺呢个阶段性里边咧系输咗一场战役，但唔系输咗一场战争，而大家系要出尽方法，搞尽脑汁，谂下有咩我哋可以 achieve 得到， 系 好简单啫，交税个 deadline 噶嘛，报税嘅时间，大家一齐喺最后尾嗰日入得唔得 啊？唔系你起码， 即系我未必敢咁做啦。唔通我叫啲同事系咁拖到八月十五、十一月十五、一月十五，因为我有几个 deadline 嘅 corporate tax 嘅，你唔通 起码你系， 唔通我叫啲客咁做咩？仆街系嘛？ 起码你系瞄准到阿伦。 但系你个人啊，你又可以咁样做到嘅。 嗯， 如果你帮个客报税都系啦， 系， 嗯， 即系我唔敢代表佢哋啦。 但最终我哋点样去瞄准梁振英咧？第二样嘢就系 你令到佢个 cost of governance 系增加。 系， 而家我哋唯一能够做得到呢样嘢，话俾你听，我系继续唔捻妥你。 系， 嗯， 你唔好以为你大石砸死蟹，八三一决定， 吓 系咁逼埋你， 嗯， 减低我哋嘅期望， 嗯， 乜都冇做唔到，所以翻屋企瞓觉，咁你一定死啦。每人谂一样啦，大家咁聪明，一样系你自己系 achieve 到低成本高效益嘅嘢，系，系你做得到嘅。嗱，我谂一样啦，如果我要报税嘅时候，一系唔捻报。 系， 你 assess 我，跟住我 objection， 屌， 啊， 你烦啦啩？你系咁追我，系咪？佢会 assess 噶嘛？因为佢自动 assess 你税噶嘛， 系啊， 吓以翻你旧年为标准噶嘛，咁我 objection 咯，屌， 嗯， 咁你喺度烦咯，啊，我其实系咁嘅，跟住你又同我信来信往，信来信往，仆街，屌， 啊， 你写中文都得噶，如果你唔识英文嘅话，即系或者唔想写英文嘅话， 啊， 都得噶噃， 啊， 喂，每一个人都其实可以谂到啲方法，系你对住政府嘅。你覺得好撚煩嘅對佢嚟講， 係， 交水费得唔得？ 嗯， 用啲一蚊啊、两蚊啊咁样，因为我通常都系交几十蚊嘅啫嘛。屌， 唔系咁你起码即系， 唔系咁你梗系要有少少代价啦，仆街吓，系咪？即系你摸银行过数俾佢咁方便啦。 啊、 或者你分几日交都唔得，如果银行过数嘅话，就等佢计条数都烦啦。嗱，水费系啦，系咪先？租又系啦，如果你公屋居民嘅话， 嗯， 我哋交税系啦， 系 交税都好多种方法。我再思考一下，即系仲有好多即系屎桥咧，佢都喐唔到你，而系你做到噶， 系 吓、啊。我哋应该系所有人都系用呢啲咁嘅办法。喺、嗯、从你自己嘅角度，你有咩同政府部门接触嘅，而系你令到搞到佢好捻烦。 系 咁咧，我哋嗰场运动咧都未输得晒， 系 中间群众咧就冇得救噶啦， 系 即系学阿鸠达话斋，屌嗰啲友系即系西瓜靠大边嘅啫嘛，屌你赢嗰场运动嘅咩啊嘛，就会企埋嚟，唔系呢个唔讲得错晒嘅，我捻样屌，系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既然都输捻咗中间群众咯， 系， 嗯， 咁我仲有乜嘢啊？ 嗯， 冇嘢输啦，正如嗰阵时候我嗌升级一样啫嘛。我嘅论点就系、是，屌你咩输紧晒啦，屌你咪赌一铺啦，扑街，恶现啊，搏一搏嘅咋，冇第二个目的噶啦，系嘛，恶现完又唔会自己度瞓觉嘅，翻屋企，以后咁咪而家好啦，既然唔得啦，升唔到级啦，咪再谂下其他方法咯。喂，人系要咁样嘅斗志先得噶，你对住呢一个嘅穷凶极恶嘅政府，一个独裁嘅政府，只有你系有不死嘅决心，呢、這个政府先怕捻咗嚟。 系， 如果我哋因为两个月。即系瞓喺条街度，觉得失败咗，以后都唔再同佢斗嘅话，咁你就今日已经输咗啦。 嗯， 王维基精神就系咁啦。王维基嘅精神就系话：只谈理想，尽失民生，失败无益。屌你！如果你呢样嘢都唔捻做嘅话，你而家已经失败咗啦。屌你，翻紧瞓都发酵啦，已经。 嗯， 你连谂下即系抗税、抗租嘅嘢，你连谂都唔敢谂，死捻梗话俾你听。 嗯， 中关群众要乜嘢？我睇唔到中关群众话俾你听佢要乜嘢。楼价平啲啊， 系 咁咪打击佢嘅地产商咯。咁你个制度唔改变，点样打击地产商啊？哥，你答我咯，王基。 嗯， 诶、屌，所以咧，蔡东豪啊，屌王基，你都系捻人嚟噶，诶，唔好又唔好再讲佢，屌。 唔系咁嗱，你讲翻呢个超合作运动啦。咁其实超合作运动咧， 超不合作运动嘅合作， 唔系超合作运动， 系 就利用你自己本身，即系叫做系即系法律容许嘅一啲即系界线啦，即系叫做系争取你自己本身可以争取嘅嘢咁样样。咁啊，即系等于即系呢个好似呢个香港人优先啊，即系佢琴日都申请到呢个咩啦。 我仲谂一条屎桥啊， 系咩咧？ 喂，如果你系业主咧，唔系公屋嘅居民嘅话咧，因为我哋有即系再评估呢个嘅差向租值噶嘛，屌、你可以 objection 噶嘛， 即系下下都 object， 屌你咪下下都 object， 玩捻到佢巢， 唔系、我有装修、 我突然间谂紧，我有咩同政府部门有接触啊？差向有啦，税、有啦，系咪？一般市民大众系你税，即系水务局，跟住你要交水费啊嘛，有啦。喂，你从呢几个位去谂啊？ 嗯。 哦，继续 ，sorry 啊，打 断。唔系嗱，咁讲啦，即系呢个超合作运动，你除咗即系叫做系即系头先我哋讲啲层面，即系话即系好似即系香港人优先啊，即系去日本去告呢个即系潮联啦，即系其实霸啲马路啦。喂，你除咗知呢样嘢之外，亦都有班人即系其实喺喂可以将个超合作运动提升到国际层面嘅，就好似有两位即系后生仔啦，系咪？即系好似系跪住喺咩啊？跪住喺英国领事馆门口啊，系嘛？咁然之后咧，最后咩争取到就系话，即系关于香港问题嘅听证会咧，即系英国国会啦。咁然之后就揾咗佢哋两个过去。咁然之后咧，就呢个外交事务部嘅这个即系个主席咧，即系呢、这个Richard Ottoman 啦。咁就问佢几样嘢嘅，其实就咁啊，你觉得即系英国国会？即系监督呢、這个即系你系咪想即系呢个英国国会监督呢个英国政府，迫使中国履行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咧？咁样 ，yes， 咁呢个一定系啦。咁样 ，you should do more。 系，咁亦都有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喂，如果中英联合声明系即系好似即系嗰阵时，即系有个驻英国嘅一个专员讲嘅，就系话失效嘅。喂，咁英国系咪应该重新启动呢个南京条约同埋天津条约啊？咁样样 旧时嗰啲，你应该话俾佢听，你应该系全力抗议 啊！ 照呢个驻华嘅领事抗议 系 嗯。 咁呢个原则上， 同埋你卡梅伦应该系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表示对呢一个说法系强烈嘅谴责。 嗯， 包括谭志源讲嗰番说话。 嗯。但你见佢冇乜大反应， 屌你美国佬，见到钱嗰300亿 咩外贸嘅生意扑街。 唔系，但系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咧，即系其实英国系一个即系叫做系好务实嘅一个叫做一个即系务实政治嘅英，即系即系佢哋系好考虑即系现实主义啦。老实讲， 所以嗰啲咁嘅有，嗰啲咪归英派，孤人其名啦，都唔好 name 佢哋啦。即系唔系好重要人物， 嗯， 但系个问题，你仲将你嘅希望寄托喺英国佬身上，都系翻去佢瞓觉。 唔系呢个就要你了解一下佢嘅，究竟英国咧，佢而家系咪可以做到呢样嘢先？嗱，呢嗱头先讲嘅听证会咧，其实问到即系其实呢 好过冇咯。 呢两个僆仔就话：，喂，咁你想，喂，你究竟你觉得英国可以做啲乜嘢啊？系咪即系喂？咁如果 唔系，而家我系赞成喎，派翻啲居英权俾香港人咧， 系嘛？咁唔系佢其中一个， 我以前唔赞成噶， 啊， 派翻啲居英权俾香港。 佢其中一个 recommendation 就系话，喂，咁经济制裁中国好唔好啊？咁样样， 好，好，不过你够唔够吉屎？你嘅政府， 但系呢个就真系，我觉得真系好好。 喂，大佬啊，而家人哋讲到九七年失效，你冇监督， 系， 嗯， 你亦都冇道义责， 系， 嗯， 喂，咁你英国人嗰阵时候签嗰份咩嚟噶？ 嗯， 咁你唔好讲五十年不变啦。咁你不如话九七年之后恢复香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主权算啦。喂，你下面嗰个 joint statement 里面啦，仲有好多嘅内容喺度㗎嘛。 嗯， 即系唔系淨係好 weak 咁讲话五十年不变，你系有讲政治制度㗎嘛。 系 由选举产生㗎嘛，行政长官。 嗯， 立法会系由选举产生㗎嘛。 嗯， 喂，嗰啲又去撚晒边啊？我真系喂，所以嗰阵时候阿 Anthony 讲，喂，你话要追英国佬数，英国佬条数系要追噶， 系 系咯， 系嘛？ 所以佢而家咪就系你金马伦嗰边佢自己唔讲 呢个道义责任， 跪低咗， 唔系咁，但 系 即系点解佢只唔做嘢咧？其实可以理解嘅，呢个理解我唔系话谅解佢，亦都唔系话咩，即系同意佢啦。即系佢哋自己本身，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你记唔记得我早两个礼拜之前咧，咪就系讲就系话美国究竟而家个 first priority 应该系对付边一个即系嘅国际敌人咧？咁我哋数过几样嘢噶嘛 ，ISIS 啦。俄罗斯啦，中国啦，咁样样，而家揭晓咗嘅 排队都未到中国， 而家揭晓咗，原来就系俄罗斯啦。 嗯， 揭晓咗俄罗斯，你要经济制裁佢咧，就喂你见到英国其实佢都受累嘅，其实系， 嗯， 喂你等于即系喂点解俄罗斯喂而家俾人夹到扑街啦，系咪两日就即系嗰个即系其实呢个卢布已经加息加到 17% 啦，已经系系嘛？喂，咁你加息加到咁样嘅时候咧，即系你喂咁其实佢自己本身你其实你根本上你同成个欧洲呢好难做生意做落去 㗎 喎。嗯。喂你只係讲英国啊，即係你只係讲油石油方面嘅合作呢，其实同俄罗斯呢已经其实密不可分啦，嗯。即係俄罗斯有一间国即係国有石油公司，其实係 BP 系有股份嘅。 嗯。 即係佢而家呢嗰而家俾佢夾 Q 咗落去咧，其實 BP 咧係損失咗好撚多嘅。其實 你又諗下幾多英即係俄國富豪買咗英超聯嗰啲股份？ 咁你而家經濟制裁啦，咁你見到其實你俄羅斯同埋即係歐洲咧嗰個貿易關係咧已經係 drop 得好緊要。 唔係，所以如果你從呢個角度講，就話如果你真係要祈求英美勢力介入中國嘅問題，亦都要介入埋即係而家香港呢個雨傘運動嘅問題咧，英國佬同埋呢一個嘅美國佬咧，都唔係佢 first priority 咯。 唔系，同时间就系话你而家俄罗斯即系衰到扑街，系边个救佢咧？系中国救佢嘛？ 嗯， 系咪？即系如果即系呢个英国可以因为即系其实纯粹系中英联合声明呢个原则问题咧，即系揾自己嘅经济制裁去做赌注嘅话咧，喂， 嗯， 其实令到佢自己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嘅，其实系。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系话今次雨伞运动咧得到國際嘅所謂嘅關注，但係咧令唔到國際社會咧係插隻手埋嚟，逼阿爺咧，其實呢一個係不幸嘅。個不幸嘅在於係咩咧？因為美國佬同英國佬都忙於呢個 ISIS， 同忙於咧係要對付呢個俄羅斯啊嘛。 係， 所以佢 可以開太多戰線啊！ 喺國際政治嘅層面，佢一定要咧係即係拉攏中國。 係啊。 开 如果唔系嘅话，你又 打唔到咁多头， 你又要制裁埋中国，你即系孤立紧即系中俄，咁中俄嗰个联结咧，其实更加犀利。 如果你冇 ISIS 嘅中东问题，冇呢一个俄罗斯入侵呢一个嘅， 你都可以聚焦落中国度， 你就可以咧系借呢一场雨伞运动咧系逼阿爷做嘢。 系啊， 所以咧好多抗争者、运动者其实系冇咗国际嘅视野。 嗯。 点解失败？其实从来任何一场运动嘅成功同失败咧，唔单止系本土嘅力量咁简单，亦都有系国际嘅因素喺度。你记唔记得我哋讲咗好多次啦？讲到口都即系就系烂埋啦，就系喂，当日喺呢一个第三波民主运动里边，亨廷顿所讲嘅地方，其实除咗系因为有和平非暴力嘅抗争，令到國際社會嘅關注之外，再支持噶嘛，而背後就係美國佬啊嘛，背後就係梵蒂岡啊嘛嘅支持啊嘛，令到政權能夠即係所謂嘅 democratic transition 啊嘛，民主嘅轉型啊嘛，點解能夠發生呢樣嘢？喂，同樣道理，香港點解唔能夠發生即係個民主轉型啊？其中嘅因素就係你講啦，啱啱今年就出大事啦 ，ISIS 夾呢個俄羅斯，係嘛？两班癫佬，你个成个英美势力都无暇兼顾，甚至乎佢政治嘅角度谂，就佢、是、要拉拢埋阿爷过嚟佢嘅身边啊嘛。Otherwise， 佢又开一条战线啊。佢点打？ 同埋如果你即系、就是、你孤立埋中国嘅话，等于系加速呢个新冷战啊嘛。嗰、那个阵营对垒啊嘛。咁你而家你见到欧洲又好，美国又好，经济都系差嘅。欧洲更加即系佢自己本身有欺债问题添啦，其实系。 其实中国都唔见得好，你见我哋上两个礼拜都讲过，其实中国系向呢个路易斯拐点咪完完全全投降，只不过系话而家喂习近平因为高财富高度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手上，先可以俾佢乱咁揈嘅啫。 所以我应该收翻之前嗰个分析，即系美国佬今次咧冇军事介入咧，即系呢一个嘅克里米亚嘅问题。就即系唔系有得即系俄国佬咧系乱咁嚟咧，其实佢呢一招咧反而系奏效咯开始。即系作为即系呢个普京，你而家面对即系你油价下跌，因为你美国同埋欧盟咧系制裁佢啊嘛，因为系呢个天然气嘅问题啊嘛。 系 咁，你焗住咧就系你嗰个嘅货币贬值，即系卢布贬值。 系啊，贬到好紧要。所以而家 跟住你就算加息，喂，加息你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噶。你而家加到几多 percent 啊？17%。17%， 即系话 cost of investment。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你嗰个嘅借钱嘅成本系好高啊，哥。即系如果我真系去借嘅时候，扑街啦。唔系17咁上咩啦？17可能系派嚟嘅咋，即系呢个 prime rate 嚟嘅咋，大佬。即系可能20%啦，咁边个去投资啊？咪扑街咯。佢真系面对嘅，仲有而家佢面对通胀嘅问题咯。佢 CPI 好似唔知升，有啲食品好似升咗30%啊。 系啊。 咁你真系 stagflation 噶咯。即系既衰退，面对通胀，系嘛息率又高，喂，即系呢、這个，喂美国佬今次奏效咯，原来用经济制裁的方法，所以我哋收翻我哋之前对美国佬屌唔捻用唔够勇武嗰个言论，屌原来佢呢个方法得。 你见到其实佢而家系即系连古巴都要拉拢埋啦， 系啊， 系嘛都要即系复交啦，系咪？即系所以其实你而家暂时嚟讲咧，你佢即系国际第一个头号敌人咧就系俄罗斯。ISIS 呢就其实你冇办法啦，你而家投入咗落去即係你都不能自拔啦，系咪？ 所以我嘅简单嘅结论就係呢，你香港搞运动嘅抗争者呢，不能够冇国际视野，亦都唔可以冇呢係中国嘅视野。即係如果我哋只係抽离晒呢啲嘢去分析我呢、這个即係700万嘅地方，700万嘅地方，而家700几啦好似。咁你係永远都分析唔到我哋点样斗争成功。 即系睇清楚呢个大气候，你先决定香港呢个。 喂，有大气候，有小嘅气候。 系。 其中呢一个大气候就系今次美国佬虽然俾阿爷咧系不停即系屌柒佢，系嘛？外交部发言人好捻繁忙咁，日日都发言都系屌柒美国佬嘛，话佢介入香港嘅预算，屌美国佬真系无捻辜，我话俾你听真系，我觉得佢真系无捻辜。今次其实佢个 focus 去晒呢一个嘅 ISIS 同埋呢个俄国佬度。今次佢都系选择。主次敌人，个斗争策略非常之清楚。有得阿爷，只要系讲一句啫，你唔好暴力镇压。咁阿爷应承佢唔好暴力镇压，就算够数。而我哋都要谂，就系除咗国际视野之外，再中国视野，你唔可以脱离咧。而家呢个即系习近平嘅新领导咧，去分析香港嘅政治问题。如果佢摆强硬嘅时候，佢系寸步不让嘅时候，你究竟点样去回应呢？所以点解话你有抗争嘅意志，都有失败嘅准备咧，系冇错。我哋唔可以因为输咗一场战役之后咧，成个战争都输埋。 呢个系我哋今次呢一个运动里面得着最大一样嘢。 系， 呢个唔系教训嚟噶，系我哋嘅得着嚟嘅。 嗯， 我哋要睇翻国际嘅问题，睇翻中国国情嘅问题， 嗯， 先可以分析到香港问题。除非你话我搞独立嘅啫，咁边捻个支持你嘅仆街屌？赶得走香港嗰几千个解放军，屌你！广东有好多涌紧落嚟，仆街屌！搞得掂香港嘅差佬，所以咩嗰啲盾牌啊、头盔嗰啲，全捻部都鸠嘅屌！咁啊鸠屎嘢嚟嘅，屌你咩支持嗰条友都鸠嘅，屌你咩真系？系咪有条友同我讲话佢有争议喎？头盔我啲咩争议啊？争议啊！你估你真系靠暴力抗争咩？你梗系靠武装自己咩？我第一次听 系。吓，其实咧，嗱，你 不如咧关心多少国际问题？ 唔系呢样嘢， 有多少国情嘅理解？我觉得我哋开始都要温习呢样嘢。 系， 否则咧，我哋其实真系好似民主党咁样勾捻咗。 系， 嗯， 我今次呢场运动里边，我唯一嘅反省就系咧，你冇睇国际，冇睇中国国情咧，你就一定系咁 P K。 嗯，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亦都有少少 O T 啦，系咪？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即系圣诞节都依然会开麦，系咪？ 点开法啊？喂，大佬，使唔使早啲录定啊，大哥？ 睇下到期时点样啦，即系我哋咪自己 你应该好唔得闲嘅，你老婆翻到嚟香港啊，大佬。 哦，唔系，咁即系到期时睇下点样安排啦，咁样咁我哋咪自己预录先咯。咁阿龙咧就会咩啦？阿龙就连续两个礼拜都唔会喺度啦，咁我哋咪试下揾嘉宾咯。咁啊揾咩嘉宾啊？即系 谢龙唔喺度先揾嘉宾 啊。系啦，咁啊睇下即系想听边位嘉宾，即系 喂大家可以 WhatsApp 下我哋，唔系或者系 PM Facebook 啦，系啦。 你想听边个嘉宾啊？ 系啊，咁啊即系阿土伯，你又想揾下边个啦？ 唔系，可唔可以揾阿高达嚟？ 有高达唔好啩，唔好啩，大佬。即系俾人屌仆街， 刘慧卿又屌啊！大佬， 唔好啦，唔好啦，唔好民主党人啦， 唔好啊， 系啊，揾阿周永康嗰个啦， 叶柳点会上我面啊，大佬， 啊，冇所谓，照请咯，睇下佢咩回应俾你，攞嚟笑下都好啊嘛。 钟树根都唔得啊，大佬咁捻好笑， 再嚟过啊！ 钟树根咧，讲真，如果佢立法会嘅表现咧，好似即系我哋上次即系大军阀请佢翻嚟嘅表现咁上下咧，咁其实。即系 佢系少啲笑话嘅， 就唔会好似即系而家立法会咁啦，大佬语言失禁啦，即系 阿毛哥讲呢句说话咧，好在嗰阵时我咪饮紧杯水啊，屌我一睇完之后咧，差啲想喷晒水出嚟仆街！呢个立法会里边唯一嘅语言失禁嘅人就系呢个钟士根， 屌你悔辱都到得出嘅，真系好卵 咩悔辱啊， 侮辱 侮辱，屌你真系，仲有一个字系读错噶嘛，好似系嘛。一个四字词语啊嘛，系嘛？唔记得叫咩啦？ 鸡咩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 鸡毛鸭蒜， 读咗鸡毛鸭蒜。 所以即系吓，少壮不努力就老大呢个钟树根啦。咁啊，有啲人做图，即系其实讲翻， 好似话咩串流同 download 都系唔识分啊，系嘛？ 啊，系啊。 喂，好心理啦，即系例如我真系唔系好识分嘅，即系小弟即系咩叫 download， 咩叫串流。咁我唔会乱鸠咁讲噶。 咁佢一个好搞笑嘅议员嚟。 呢啲问题梗系问周深啦。 所以而家呢 港女嘅问题，梗系问阿金英啦。 所以而家等先，佢 I T 人嚟嗰条友， 咪系咯？你话我唔识系正常，因为我系一个 user 嚟嘅啫嘛。 系啊， 你老尾你钟树根话时话，即系讲又讲，唔讲再讲系嘛？你都话想结束嘅，但系喂大佬。你唔识就唔好乱讲 啊！好嘢真系 吓，但 连我都识串流， 系啊， 同呢一个嘅 download 又有分别 ，upload 又有分别，咁乜嚟？你唔识啊哥？ 但我要重复下钟树根嘅学历，佢系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嘅 Doctor， 主力研究嘅就系 Kennedy 啫嘛， 系啦 ，Kennedy 系啦，但系问题佢 PhD Kennedy， 但系问题佢嘅 topic 就有关 IT 嘅嘢嘅，亦都有关 streaming 同埋 security 嘅问题嘅， 屌！系咯，英文你叫 streaming 噶嘛，我都识啦，系啊，即系 security 嘅问题。喂，你搞得 security 嘅人有乜理由唔识呢啲嘢？因为你而家唔系 upload 就 download， 唔系就 streaming 噶啦，系嘛，唔系就 firewall 噶啦，我都识 up 过几个 term 出嚟啊，仆街，系嘛？虽然我唔系好知具体点样操作，系咁搵唔搵佢啊？喂，大佬， 我搵佢研究呢啲嘢咯， 系咪？哇，咁我又唔系大军阀喎，咁啊要揾呢、這个即系周深匪类监察院先啦，大佬。 系嘛，咁啊好啲啦，咁啊，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好啦，玩完啦，好， 拜拜， 拜拜。